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啊，今日呢其实呢我哋都系提早咗少少录影啊，因为今日就系、是、大家而家听緊嘅呢，即系如果你系第一时间啊 ,real life 听緊嘅，你知道系圣诞夜啦啊。咁样呢就所以都喺呢度就祝大家呢系圣诞快乐啊。咁跟住就 Boxing Day 啦。 大家有一個涼快啲嘅聖誕啦， 係啦，因為按照天文台嘅預測，因為我哋而家又早兩日錄咧，就而家咧都仲係有少少失水身汗啊，真係 熱 啊，離曬譜啊，真係。咁、但係咧就話會聖誕嗰兩日嚇、啊，即係聖誕前夕、聖誕日啊 ，Boxing Day 咧就會顯著轉涼啊，轉涼到咩地步咧？咁而家大家就應該感受到。咁但係我都相信唔會話真係涼得好加關啊。咁啊，其實今日咧就大家如果睇到啊，知道啦，頭先都聽到啦，就我就揾咗個嚇、啊、死黨、啊、就嚟做拍檔。啊、今日就阿、啊、Thomas 咧同阿 Jeffy 咧就休息一個禮拜啦，就揾咗阿 Ringo 嚇、啊。Hello， 大家好。 咁啊，其實 Ringo 大家都好熟噶啦嚇。咁 啊，上次咧揾佢嚟即係頂住檔咧，點知咧佢啊同個仔咧就喺節目入面嚟踩我。 繼續踩，因為佢仲未睇嗰三套， 係都未睇 片， 都未得人睇，太多嘢要睇啦，仲睇咗啲爛片添， 睇埋爛片真係無藥可救，真係 無藥可救啊！好啦，咁啊，但因為咧，即係我哋啲時間都好珍貴啊，即係我哋如果咁樣咧，就吹水閒談咧，就可以隨時講幾個鐘，即係遊花園都唔知遊咗去邊。不過今日咧，其實如果大家睇到我哋個 backdrop 個背景咧嚇、啊，都會睇到咧都係喺呢個。今年最尾啦，雖然而家都係最尾啦，但係即係十月頭應該話咧，啊就舉世矚目嘅聯合國嘅巴黎國際氣候峰會，咁啊喺巴黎嗰度好多人梗係遊行啊、示威啊咁樣啦嚇，咁啊其中咧有啲人就拉起一個橫額咧，好有意思嘅，啊即係其實呢、這個標語咧都用咗幾個月㗎啦，即係幾個月之前佢哋有人提出㗎啦，咁啊呢度就寫住咩咧？佢話 to change everything。 It takes everyone。 係啦，因為咧，我哋而家咧，其實真係要係進行一個好大嘅變革。但係呢個咁大嘅變革咧，其實要每一個人都參與嘅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其實就係講後巴黎氣候峰會，我哋抗暖化嘅一個策略上嘅前瞻。咁啊，既會講全球性嘅比較宏觀啦，但係當然亦都會講咧比較切身，翻到嚟咧就香港究竟我哋點辦？因為實際上咧，我就上個週末啊，禮拜六咧就喺科學館。就已經主持咗一個嘅兩個鐘頭啊，足足啊！後嚟咧有一個聽眾咧，我走嗰時仲捉住我啊，佢話：係啊，李博士，實在太短啦，係啦，你可唔可以揾個第二個場合講得長啲啊？你幾時有得講啊？叫我啊咁。 不過我哋有個兩難之處，我哋都傾過啦。 係啊， 因為如果係一路有跟開啊 Eddie 嗰個節目嘅咧。都已經，我哋有啲朋友啊，老友都係話、啊：，哇！你又講 climate change 嗰個背景，已經聽到滾瓜爛熟咯喎，咁樣。 冇錯啦。 對，如果喺大約一年前、兩年前已經開始接觸嘅咧，已經完全知曬嘅啦。 嗯， 亦都可以咁講，呢個巴黎嗰個 accord 咧，即係巴黎呢個氣候嘅協議咧，已經係即係好清晰話曬俾全世界人聽，即係再冇其他嘅憂慮，再冇其他嘅懷疑嘅啦。呢、這個係鐵證如山。嗯咁但係呢即係問題就係嚟咗啦。 永遠有啲人呢其實都仲係唔 未接觸係啊。 甚至以為喔呢、哦這個係咪甚至一啲人因為扯咗臭氧洞都有嘅仲會。 係啊。 係啊。喔、哦、你即係全球暖化係咪即係臭氧洞啊咁樣㗎。嘩即係你嚇到跌咗落地㗎。 所以我哋策略上應該第時呢即係有任何有關嘅講座啊、或者係呢啲嘅分享呢我會定咗啦。呢、啲就係嗰個背景。邊啲就係我哋嘅策略？今日我哋就講希望。 嗱、咁講真，其實我喺星期六嗰個講座咧、即係本來就預咗個半鐘，咁啊好唔好意思，即係我近年喺科學館講親咧，都要嗰度嘅工作人員咧就 O T 嘅，啊，因為 O T 最少就半個鐘啦嚇，因為佢應該係兩點半到四點完噶嘛。咁、我卒之咧，我睇過個表啦，我真係離開嗰陣時咧已經係搭八搭九啦，真係，因為我四點半完啦，但係我一路行出去咧，根本都未行到門口咧，就俾人攔途嚟去。即係截住嚟去同你傾偈㗎嘛，咁傾下傾下我出到去差唔多搭八搭九，咁所以要啲人呢就 OT 我都唔好意思。咁但係其實我喺上個禮拜六嘅講座呢，我都已經將全球暖化即係有關嗰個嘅科學嘅論據呢，我已經壓縮到最少㗎啦，講 得最少啦， 已經係最少㗎啦。咁所以譬如今日都出現好似阿 Ringo 頭先講嘅問題㗎，我哋而家講後巴黎峰會啦抗暖化策略啦，咁究竟 我要假設即係而家你聽緊嘅朋友，即係喺電腦前面或者最多都係應該拎住手機聽啦，咁究竟你哋已經對嗰、那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呢，係咪已經好熟好熟呢咁樣？咁但係都冇辦法，因為都要講返巴黎峰會頭先啊 Ringo 講嗰個協議呢，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呢，佢大家都認同咗嘅。咁所以都要講返嗰個兩度嘅問題。 係。 係咪？其實呢個兩度呢，講返啲咁多歷史呢，原來早喺1996年呢，歐盟嘅科學家呢就已經係提出，就話係一個危險警戒線，就唔能夠逾越嘅。咁而喺6年前09年嘅哥本哈根嘅氣候會議呢，其實與會嘅好多代表呢都同意咗話兩度呢係唔應該超越，但當時就冇寫到喺任何嘅白紙黑字嘅文件嗰度。咁、但六年之後呢就唔同啦，就呢個巴黎協議呢直情就將呢個兩度就寫咗喺個文件啦嘅協議嗰度啦，即係佢話而家好似得係幾十頁咋嘛、因為呢原來越少頁數呢就即係表示係越好嘅，哥本哈根嗰陣時呢去到幾百頁呢其實就係因為傾唔掂數，咁所以呢就越傾越複雜，咁今次呢好似就係唔知最後壓縮到好似29頁定咩呢，我唔記得咗啦。咁即係話大家有共識啦，所以就唔使講咁多呢啲無謂嘢。咁但係呢佢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就話我哋應該係呢限制我哋嘅升溫呢，佢嘅英文咁寫啦，跟英文呢就係 far below 2 degrees Celsius, far below 嘅。咁但係後面呢仲加個括弧嘅。但我唔記得 exact 個英文嘅 wording 啦，有個 1.5 係啦，但係咧佢話咧就應該係咧 1.5 係即係仲要努力咧，係嚟去朝住一個目標，仲嚴謹嘅目標就係攝氏 1.5 度 以下，冇錯 係啦，以下嘅 below 嘅嗱，咁呢個咧可能雖然大家以前都聽過咧，但係都不得不我哋要所謂溫故知新，重溫一下啦，係嘛？大家知道其實呢個升溫咧絕對唔係講由今天起計，係講。因為96年嗰陣時啲科學家講呢，佢係由工業革命嘅前期起計。咁如果你睇返無論係我哋嗰個溫度嘅上升顯著上升，亦或係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個濃度顯著上升呢，其實真係呢係1850年左右。咁當然呢又有啲 confusion 嘅，因為有時啲科學家呢佢為咗要有一個準確嘅溫度嘅記錄嚟作個比較呢，咁有啲就揀1870，有啲甚至嗰啲嚴謹啲嘅科學家呢就揀呢就1880嘅。咁但係呢即係我就會覺得當係19世紀中葉咁樣啦，就唔好講咁複雜。19世紀中葉呢其實到而家呢，即係科學家我最近都上網睇最新嘅呢，就話真係已經升咗呢係足足一度㗎啦。一度，因為以前我睇咧嗰啲數據咧就話1905到2005咧就係0.87啊嘛，呢個就係確鑿嘅數據。咁但係1900至2005係嘛，嗰一百年啫。而家我哋講1850到今天嚇，2005到今天又隔咗十年啦。咁所以咧，而家唔係講緊0.87或者0.9啦，而家講緊係足足咧。是一度攝氏，所以佢呢一個危險警戒線咧，其實已經就算你攞個寬鬆嗰個咧，係足足過咗一半啦。咁即係話我哋唔能夠讓地球嗰個平均温度咧係再升多一度。但係如果按照嗰個更加嚴謹嗰個咧，即係話更加安全咧，就係唔能夠升多半度，就0.5度添。嗱咁啊，點解啲科學家咁緊張咧？不如由 Ringo 略為講解一下啦，即係個温度究竟代表乜嘢咧？ 而家我哋即係基本上我哋快啲咁跳過去啦，即係溫度呢就係代表咗影響到好多嘅氣候而變化變暖啦，簡單講而衍生出嚟嗰個自然嘅災變啦。 係啦。 咁我哋已經體驗到嘅就係。 即係有啲我哋呢就叫做係一個惡性循環。 冇錯。極端氣候啦，大家感覺到又一城嗰啲室內嘅超級洪水啦，亦都知道鄰近地區菲律賓海燕嗰個恐怖嘅威脅啦。 最近華盛頓嗰啲櫻花都唔使講啦，黐曬線嘅，係咪啊？ 水嘅資源嘅影響啦，甚至話我哋喺好冬天入冬嘅時候，白文伊蚊仍然活躍啦，就令到我哋嗰、那個登革熱嗰個警告仲係喺身邊啦。咁呢啲各方各面呢已經係有影響啦。 但係最重要呢都係一啲我哋所謂叫做臨界點，即係如果英文呢就叫 critical point 或者 critical level, 咁樣呢就俗稱就叫做 tipping point, 係咪、tipping point 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啦，英文言語有一句就係話即係令到弄垮嗰隻駱駝嘅最後嘅一根 稻草啦嚇。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 the camel's back 就咁解，就係話你有啲嘢咧，自然界嘅變化咧，佢唔係話簡單地線性比例嘅，係嘛？即係一個橙就兩蚊，咁五個橙就十蚊，二十個橙咧嚇就二十蚊咁，唔係幾多錢啊？四十蚊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唔係噶嘛，你買得多有折扣噶嘛。咁所以呢個折扣其實已經叫做非線性啦。所以非線性唔係咩深奧嘅嘢嚇，叫做 non-linearity 喎嚇 ，non-linearity。咁但係有折扣就好事啫，係嘛？但係好簡單就係話。譬如啲雪一路淋落去嗰個懸崖嗰度，但係一路淋都冇事嘅。咁但係突然間呢，最後飄幾下嗰啲雪花落嚟呢，個懸崖就淋咗啦， 就雪崩啦。 咁但係當然最近嗰個就唔係落，即係雪崩啦，大家都知道就是深圳嗰個即係大悲劇，係咪嗰個即係其實就人禍嚟嘅，唔係天災。其實佢都一樣咋嘛，啲人一淋落去，你都可以話嗰個負責嗰個管理嗰間公司，即係即係而家個副經理俾人捉咗啦。咁、但係佢話喂，我一路淋都冇事喎、啊。是嗎？咁使乜驚啫？但個問題就係咁啊，係你一路冧係冇事，但佢去到有一點就叫做臨界點啊，有時叫 threshold， 英文叫 threshold 啊。咁你一過咗個點呢，就返唔到轉頭啦，就會有大災難。呢、這個亦都係災變論啦、catastrophe theory 入面呢個好重要嘅。咁呢而家我哋好擔心嘅就好多個呢啲惡性循環嘅臨界點啦。咁但係另一個呢就不能不提嘅，當然就係動土計時炸彈啦。我哋所謂科學家就係話係嘛，就話因為我喺呢個節目入面一定講過㗎啦，不過都好快就講 講 啦，係嘛？咁就係話西伯利亞或者係北美洲北部啊、加拿大北部啊、阿拉斯加啊，甚至青藏 高原都有， 青藏高原啊好多啊咁樣。其實好多啲土壤咧係凍結咗個土壤，佢入面咧係包唔咗咧好多嘅水分啦，仲加埋好多係腐爛或者半腐爛咗嘅動植物嘅屍體。咁但係佢喺呢個分解過程入面咧，釋放嗰啲氣體咧，即係有啲咧就係叫甲烷，就係我哋香港人叫啊沼氣。咁啊甲烷咧 CH4 methane 咧，其實就比二氧化碳更加厲害咧，係起碼講緊二十幾倍嘅温室氣體，咁所以咧，即係話個吸熱吸得好緊要嘅。咁如果全球嘅温度不斷咁上升，佢就會引發呢啲凍土咧就全面咁樣嚟去溶解，溶解咧就釋放大量嘅甲烷，大量甲烷咧就會加劇温室效應，咁啊加劇咗咧，於是就會令全球嘅温度繼續上升，即係更加上升得緊要咧，就令到更多凍土溶解。咁呢個唔使講，大家都知道，就係、一個我哋叫滾雪球式嘅效應啊，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咧。咁好可能咧，即係科學家嗰陣時計算就話，如果我哋嗰個温度超過兩度。即係由19世紀中葉計呢，就好可能會觸發到全球嘅凍土嘅全面溶解，就爆發呢個大災難呢，係即係叫做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返唔到轉頭，即係非人力可能夠挽回。咁但係而家呢，科學家就話其實再安全啲呢，最好就係唔好升 1.5 添、就即係話呢，由而家開始呢係唔好俾佢升 0.5。 咁但呢個呢就從溫度去睇呢，但係更加實際啲呢，即係我哋而家監察嘅呢，就係、即係要睇佢個元兇啦，即係佢嗰個 cause 啊，咁嗰個 cause 咧，其實就係二氧化碳嘅濃度啦，而家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十九世紀中葉去到而家，我哋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濃度咧，已經係升咗超過40%， 係 嗰陣時咧係280個 ppm 啊，咁就 parts per million 啦嚇，百萬分之280，今天咧其實我哋已經咧係超過400啦嚇。400咁樣呢，而對應於所以返去嗰、那個即係巴黎峰會點解咁緊張嗰個溫度呢，其實科學家計算過呢，如果對應於兩度嘅升溫呢，其實好多科學家計算出嚟呢就話應該係大概450個 ppm。咁我哋今天已經達到400喇喎。咁即係話你唔能夠超越450，因為你一到咗450呢，佢未必係即刻㗎，因為佢有個即係可能係時制效應嘅，有個延遲嘅，但係冇用啊！就算佢唔係即刻都好咧，佢450咧，就即係話你已經翻唔到轉頭啦。佢自然一個温度就會一路上升咧，就會過兩度。咁所以450今天係400，即係話其實仲有50個 ppm 個水位啦，我哋叫做嚇、即係走窄。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而家即係全世界都監察住啦，喺聯合國啊，即係不斷搜集啲數據嘅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地球嘅大氣層嘅二氧化碳嘅濃度嘅增加咧，其實平均咧每年咧係講緊3個 ppm 咁滯嘅。咁你諗下，即係50比3嚟除咧，其實即係得十幾年嘅啫，十幾年。但係大家如果有留意巴黎峰會嗰個協議啊，頭先阿 Ringo 講嘅個 record 咧，其實咧佢哋基本上係講話真係大家即係。落力做嘢呢，真係要做嘢呢，係講緊2020年之後， 大部分都即係話啦，大家一開會已經好辛苦啦，翻去休息一下先。咁我哋咧唞一唞，回一回氣，我哋正式做。但係回一回氣係講緊咧係五年喎，俾大家回氣五年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經濟轉型咧，其實嗰個衝擊好大噶嘛。咁佢意思即係話嗱，有五年嘅緩衝。真正大家要着力減排呢，就2020年呢你就不能守完啦咁。咁其實呢個喺從我哋科學角度嚟睇呢係極其不滿意嘅。係咪？咁但係喺現實世界呢就似乎 不過正如我哋喺科學館嗰次嘅研討會啦，咁啊天文台前助理台長 梁榮武先生都講，即係最後啦，即係大家發咗言之後，咁我哋梗係憤啦，即係哇大佬，即係目標就明確，細節就欠奉啦。 係啦，冇錯啦。 點做呢？